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44页，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三藏法术48，云：这是设佛的32相，资料是从三藏法术第48里面查出来的。第一呢，足安平相，坐底，这坐里就是坐底，就是脚下没有凹处，我们的脚下头不平，都凹处一块，佛的脚是平的，是圆满的。所以踩在地下的脚印呢是圆满的，我们踩在地下就缺一块。这个相也很难得，很少有。几乎我们一生所遇到的人，脚下都不圆满，不像佛这样圆满。造佛像、画佛像要注意这一点，一定要画成圆满的。不能是圆满，每个人像都不是这样的，佛的脚怎么跟人家不一样啊？32相是表法的，代表善因善果，每一个像都是善心善行修得的果报，这是佛，特别呢在实现。意思是教我们要注重因果，善因的善果，恶因呢就有恶报。经典上告诉我们，菩萨成佛了，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就成佛了。这个是究竟圆满的佛果，没有丝毫欠缺。但是佛为度众生，度众生呢是随类化身，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这是应化身，不是佛的化身。佛的化身没有相，三种现象都没有，所以32相80种好，乃至于世尊在观经里面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这叫大圆满。那么在十报图示的相，现的相是什么身呢？给诸位说，还是应身。是十报图里面41位菩萨有感，佛就有应。应在那个地方所实现的是大圆满的相。3000年前古印度这些众生跟佛有感应，所以佛示现在印度，印度人认为32相80种好是好相，居住这个相一定是有大福报的人。为什么？他前世修的，大福报的人。所以这个 这种人就值得尊敬，啊，值得别人尊重，啊，佛就是示现这种相，啊，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在十方国土所现的一切身相，他都没有起心动念，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啊，所以他的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啊，这是真的。啊，现什么样的身，说什么法，都是众生看自然的应。啊，佛经上说法而如是，自然的应。啊，这种自然应，我们现在在科学证明里面体会到一点意思，以前很难懂啊，说不出来呀，说出来别人也听不懂啊。啊，那么最近这十几年来，日本江本胜博士做的水实验，让我们体会到这一点的意思。啊，水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之处？应该没有，它是矿物啊，它只有色，它哪来的受想行识？殊不知它真有受想行识啊！它要没有受想行识，它怎么会知道我们的意思？啊，在江本实验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搞了十几年了，证明说谁会看他能看文字，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啊，看呢啊，江本讲各种不同的文字，意思是一个爱，用各种不同的文字写出来，让谁看，他全都认识，他没有障碍。啊，我们在学习啊，不，他不要学习的，他全明了，啊，反映出来的结晶非常之美。啊，江本做了十几年的实验，告诉我，他是这个爱跟感恩、感谢这两个图案是最好的。他问我，这是不是宇宙的核心？我说没错，确实是信德的核心。啊，自信，万德万能，这个爱是第一德。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所以五伦里头第一句，父子有亲，那个亲就是亲爱啊，那是自信第一德啊。今天灾难很多，许多人都讲的12月21日的世界末日啊，什么人能够平安度过呢？有爱心的人，有善心的人啊，不吃众生肉的人啊，也就是素食啊，这样居住这三个条件呢，这个灾难会平安度过，会没有事情啊。那么这是佛法里头说的。我们再看看美国布莱登博士，这是一个量子力学家啊，是在研究念力秘密啊，念力就是我们的想象啊，思维这力量能量很大啊。他告诉我们如何应对2012玛雅的灾难预言， 他提出了三句话，很简单。啊，第一句话，要我们弃恶扬善，我们把不好的东西、不善的东西、恶的东西丢掉。啊，我们发扬善行。啊，实在讲就是佛法讲的断恶修善。啊，我们把十恶断掉，把十善找回来，就断恶修善。第二句呢，叫改邪归正。第三句叫端正心念。啊，能做到这三句，这个灾难平安度过，没事。啊，所以灾难不怕了。要知道灾难从哪来的，就是从这个反面来的。啊，我们的心行不正，这第一个因素。我们造作恶业，不知道修善，念头不善，情绪不善，言行不善，啊，我们的念头就是偏邪，不是正念，啊，所作所为全是自私自利，都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啊，贪嗔痴慢，而不顾众生，啊，所以自己的造作危害了社会，危害了大众，危害了国家民族，危害了整个人类，危害了上天好生之德，才感召这么多的灾难呢、啊。不能不信呢、啊。现在人为什么感召？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他不相信人有来世。啊，为什么从前人相信？从前人教。啊，这圣贤教育，啊，现在人不教，啊，现在人自以为聪明，认为古人这些伦理道德因果全是假的，全是那些统治者欺骗人民，想巩固他的政权。这话说的对不对？我认为很对。古人用这些方法，真的把政权巩固到了。现在人聪明，不要这个东西。在政权为位岌岌可危，还是古人比你高，你还是不如古人啊！古人一生过的是幸福美满的人生，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年老的时候退休，儿孙满堂啊，老妻有天伦之乐，现在人做梦都想不到啊，你老死的时候孤苦伶仃，没人照顾你，问都没人问你。啊，儿女他忙他的事情，他没想到你。啊，你的死活与他不相关。你说是古人比今人聪明，还是今人比古人聪明？冷静去想想啊，你才会觉悟啊。啊，不好好的想想，堕到无间地狱，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堕落的，那才叫可怜呢。啊，还有一点良心的人，有一点智慧的人，堕到地狱，他自己知道为什么原因堕的，哎，他还能忏悔，他自己知道他错了，那就很快就离开地狱了，他就能出来了。 啊，永远不知道，都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那你在无间地狱真的是无间长的时间，你出不来呀！啊，所以佛示现在十法界，啊，要用因果定律、规律来办事啊。啊，劝导人呢，善因善果，恶因恶报。32相，80种好，全是善因。所以，菩萨成佛了，应化在世间呢，做佛。啊，佛具足32相，80种好，还特别去实现100界的修善事。我们平常中国谚语有所谓的十世行善啊，10辈子十世行善，这个人做大官发大财啊，啊，做国家领导人的啊，肯定超过十世，没有十世的善呢，他坐不了这个位置，这大福报啊，那不是一般人能坐得住的。啊，做个部长，至少要5、60世的善行呢，他才能做得到。啊，这都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呢、啊。啊，不可能说是没有因的果啊，找不到啊。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所以佛为我们实现百劫修善，啊，专修32相，80种好。实际上佛一切都圆满了啊，我们晓得他这是表演，像舞台上唱戏一样表演给大家看的，让大家醒悟过来啊，啊，真正把起心动念妄想执着全放下了，是所有功德都圆满了，哪里还要修呢？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修是为众生啊，是做这个样子给人看的，让别人救啊，让别人慢慢从开始修起，这个用意很深呐、啊。啊，方法了非常妥善啊，这第一个想从脚下，大概是从脚下了说到头顶啊，看脚下想。那第二呢，千夫轮相，这就是讲我们的指纹啊，你看我们手指有指纹，脚趾也有脚纹，佛脚心也有纹啊，我们脚心纹很乱啊，他的脚心纹是圆的啊，圆的是轮相，嗯，千夫轮相，所以坐下有轮相啊，手心有轮相，这我们没有啊，这种想好的是修来的。第三呢，手指先长相，手指长，我们一般人的手指拉出来不起啊，佛的手指起啊，手指脚趾都长，都比一般人长啊，这是好相啊。 第四啊，手足柔软相。我们的这个手足，你跟人家一握手，手是硬的啊，真有福报人，你跟他握手，他手像棉花一样啊，那是有福报的相。这手是柔软的，脚也是柔软的啊，像这些相的很难得。这个手 柔软像棉花一样，我这一生遇到有一个啊，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长官啊，地位并不很高啊，他以后升到中将退下来，手是软的，你跟他握手像棉花一样啊。我们想到佛经上说的一两种相啊，留意很可能都看到，三十二相通通的居住就找不到了啊，一两种会找到。第五啊，手足慢相，这个不容易找到啊。慢是什么？像鹅像鸭，它的趾里都有网膜啊，三十二相里头有，他手指张开是连着的，里头有墨，很细的网膜啊，就是有这个手足有慢啊。嗯，啊，互相交络，如亚俄者。第六啊，坐根满足相。根是足中啊，圆满没有挖下去的地方，是圆满的啊，这个也很少见。第七个是足腹高好相，腹是脚背啊，脚背很圆满啊，这个高第八个，串如落王相，串为骨肉，我们讲大腿啊，这个腿的上部分，这个大腿啊，说佛之骨就是大腿，是圆结实啊，像鹿。啊，鹿的大腿很厚，肉长得很厚，很结实。啊，这跑得快呀！啊，鹿是个小动物，豺狼虎豹都要吃它，它不能抵抗，它只有跑逃跑啊，所以它跑得快。啊，这腿就很有力。啊，腿里的很有力，最重要是大腿。啊，第九呢，手过膝相，这就是手长。啊，手垂下来，超过膝盖。啊，这是我们一般人都没有的。啊，佛门里面呢，出家人，你看做的衣服袖子都超过膝盖。手没有超过，我们的袖子超过，取这个意思啊，所以他都有表法的意思在里头啊，手能超过膝盖。那么在我们历史上记载的，像刘备啊，垂手过膝啊，这历史上记载的啊，应该是真的，不是假的。第八呢，马阴脏，佛的男根密藏体内，如马阴啊，马是这个相啊，你看不到它，它汤汤从藏在里面啊，只有马阴相啊，这是好相。第十印呢，身纵广相，头 足之高，与张两手之相啊相齐。啊，这就是身纵光相啊，身体两个手掌张开啊，这个长度啊跟身体一样，它平均的。啊，我们站在那多高，跟这张开的长度是一样的。啊，第十二呢是毛孔啊，青色相。啊，中国人一般毛孔是黑色的。啊，印度人好像是黑色的，西方人有黄色的。啊，那么佛是青色的。啊，这是好像，夜夜毛孔生青色之毛而不杂乱。啊，你看得清清楚楚，整整齐齐。啊，第十三呢，身毛上飞翔。啊，身毛之头右旋向上眼伏。啊。这个毛是旋转的，而且是服服帖帖贴在身上。啊，这是好相。啊，第十四，身金色相，身体之色如黄金。啊，这身相。啊，确实有这个。我们在早年的时候，对这个佛金色相啊，总以为金是表法的，金是表示表不变的意思。啊，并不是真的是金色。啊，现在我们认为有可能，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物质现象不是真的，完全是从心想变现出来的。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了证明，所以科学近代提倡了一句话是：疑心控物。啊，以我们的意念来控制物质。这个是最时髦的科学家的一句话。啊，这一句话要被科学证明了，将来被广泛运用了，我们这个世界会改观。头一个改观就是医药，人不会生病，人用不着医药了。为什么？幸好。幸好身心都健康。啊，科学家提出了很多证据。啊，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很多得癌症这样的绝症。啊，医院医生宣布他不能够再治疗了。啊，让他回家去。啊，寿命呢大概只有一两个月。这些人当中居然回去之后有一些人呢，啊，不经历任何治疗啊，他病完全好了，没有了。啊，医生感到是奇迹。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你去研究没有办法研究它。它确实没有用药物治疗，生活很正常。找不出原因。这些科学家发现了，他的意念好。啊，这些自然好的人 他回家之后从来没有想他的病，就把这个事情全放下了，一心一意修善念，念佛的人一心一念佛求往生。在国外呢，他们天天做祈祷，把病完全忘掉，两三个月之后没事，再去检查没有了，这么念力。说明说意念呢能改变物质。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得病是什么原因？我们的不善念头把我们健康的细胞转变成带着病毒。什么病毒呢？贪嗔痴慢疑都是病毒。你心里头有这些东西就是麻烦事情。心病了，身就会生病，因为身是个物质现象，物质现象的基础就是意念，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现象，所以意念善，这物质现象没有一个不善的，意念不善它就会产生变化，道理在此地呀。所以这些人呢心就死了，医生已经宣布死亡了，就天天就等死吧，什么都不想了，不想命了，单单想死，念佛人求生极乐世界，他们求生到天堂，这个念头好啊，世俗的念头全放下了，一两个月身体的病毒就没有了。我想这个理论还有一段时间要奋斗。为什么医生不敢承认？承认他没生意做了，他要失业了。为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我想还是慢一点好。至少让他在他这一辈子不要有这个事情发生，他这个行业还能存在，真的也承认了，医院就关门了，医生就失业了，这最新的发现，而且这个发现跟佛所讲的完全相同，去研究啊宇宙的缘起，这发现的，德国普朗克一生就是研究物质，他怀疑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研究到最后物质根本不存在，物质从哪里来？从念头来的，这跟阿赖耶是一个说法。阿赖耶里的境界相从哪来？从转向来的，转向就是意念。转向从哪里来的？这个科学家还没有找到。物质从哪来的？搞清楚了，就是意念从哪来的？没搞清楚。科学家说了个比喻也很有趣味，他说意念没有原因突然蹦出来，但是立刻就消失，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然后从这些现象上就肯定了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物质包括这个意念都不能够单独存在，没有一个是能单独存在的，就存在这个概念是所有这些现象纠缠在一起产生的一个概念，好像有这个东西在，绝对不是单独，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现在这个电影跟这个科学家所说的非常接近啊。电影我们讲老式的，现在数码的就很难说了啊，数码比这个密度更大啊，这个是老式的，这是电影的底片啊，一张一张的幻灯片放在荧光幕上，我们看到好像动作很好像是真的，那是什么？就是这些片子在荧幕上纠缠在一起啊，科学家讲纠缠嘛，就纠缠在一起，你简直就分不出来啊，你看到好像是真的，其实没有一张是独立的，因为它一张的速度是24分之1秒，一秒钟24张，那我们看的一张就看不到，没办法看到一张啊，我们一看到的时候总是好多张连在一起的，我们才看到这个像啊，单独一张啊绝对看不到啊。那现在佛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实际上外面这个现象啊，物质现象也好，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它存在的时间，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百千是单位，百千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个玩意一秒钟才24张啊，现在告诉你一秒钟不止弹指一次啊，啊，一秒钟大概可以弹多少了？我相信可以弹到5次，一秒钟。如果弹到5次的话，那一秒钟里头多少张啊？生灭多少次啊？1600兆，你怎么能掌握？1600兆次的这个生命纠缠在一起，哎，你看到了啊，一个一个你决定看不到啊。所以今天科学家告诉我啊，所有的现象都不是真实的，通通是啊极其微细的现象纠缠在一起，我们才看到。啊，科学家看讲的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啊，电子绕着原子核，啊，这一个原子，啊，有个原子核，啊，有几个电子围绕，像太阳系的这样状况。啊，围绕的这个电子多少不一样。啊，那电子很小啊，80年代发现的最小的物质现象叫微中子，微中子，黄念祖老居士把这个东西写在注解里头啊，他第一版没有写，最初的那个我们印的第一版没有，现在看现在这个本子有，大概是补进去的。第一版里面写到夸克，啊，发现中微子的时候老人还在，把这一段补进去了。啊，中微子多大呢？啊，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换句话说100亿个微中子组合起来一个电子，那么小的物质啊，佛经上讲极微之微啊， 被现在科学家发现了。那极微之微谁能看见？啊，经上讲的八地菩萨，八地菩萨能看到，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七地以前都没有看到，那现在的科学家，他们的本事到了八地，他看到了。啊，但是他是不是菩萨？他不是的。为什么？菩萨是靠定功，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他们全没有放下。啊，他们所以能看见的，用数学，数学理论依据，再用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就发现的。所以他还是凡夫，他不是八地菩萨。啊，不过这些科学家，我相信将来都会修复。啊，为什么？他们辛辛苦苦发现出来，原来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啊，比他讲的还透彻。那还有什么话说的？啊，你现在精神现象，不知道从哪来的。佛有，佛说精神现象就受想行识，从哪来的？从业相来的。啊，业相现在科学家讲的能量，是从能量里头变现出来。啊，能量从哪来？能量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啊，但是佛讲的清楚，能量里头有智慧，就智慧的能量，有德行的能量，有向好的能量，就是有物质的能量，有精神的能量，有自然的能量。啊，那佛法把它称之为自性、本性、法性，都是讲的。啊，这个科学讲的还没有佛法讲的这么清楚。啊，但是这个能量，谁能见到呢？啊，佛也是八地以上，他在禅定当中见到。啊，见到一念不绝，啊，从自性里头出现了一个阿赖耶的现象。自性是真心，阿赖耶是妄心。啊，一念不绝，这是迷，阿赖耶是迷，迷里头产生的，绝里头没有。所以大彻大悟之后，就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转八识成四智，啊，阿赖耶就没有了。啊，诸佛十宝庄严土没有阿赖耶。啊，他那个现象是心性心生的。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他没有变。啊，变成阿赖耶之后就有变化，那个变化呢，就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所以一真法界是十法界的基础，一真法界是真的，十法界是假的。啊，那么一真法界要跟自性比呢，它也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啊，一真法界怎么变的？我们现在搞清楚了，无始无明习气所变。无始无明真的断了，没有了，但是有习气在。那个习气啊，没有了呢，没有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一真法界也没有了。啊，所以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里头包括十宝庄严土啊，真正永恒不变的，就是自性，就是法性。啊，法性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有它才能现一切法，没有它，一切法不能现。啊，我们讲经把它比喻作荧幕，啊，比喻作电视的屏幕，它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能显，啊，它是真的，它不变的，里面的画面是假的，刹那刹那在变。啊，我们用这个做比喻，啊，长极光净土就是屏幕，就是荧幕。那是真的不变啊，所以正道妙觉果位就回归常寂光了啊。但是常寂光并不等于零，数学里头的零是什么都没有，常寂光里头什么现象都没有，但是它都具足，就是它具足这些能量啊，遇到缘它就能现啊，缘肯定有啊。为什么呢？设法界无量无边众生，它有感呐、啊，众生有起心动念呐、啊，起心动念的信息，它立刻收到啊。这是精神现象，起心动念。那物质现象。也是波动现象，没有波动现象，物质不能存在。这个波动现象，波动的频率，也是变化界虚空界。换一句话说，我们身体健康状况，佛菩萨知道。啊，每一个波动现象都传过去了，他都收到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啊，我们起心动念，这是精神现象，他也晓得。啊，我们身体状况他都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啊，他没有一切现象，但是什么信息他都知道。啊，那跟他有缘的，他一定现身来帮助。啊，缘是什么呢？缘就是性愿心，这个太重要了。性为道源功德母。啊，那你要不信他来了没用处，帮不上忙。就首先你要相信啊，他现象你能体会到，他说法你能够理解，你能够依教奉行，你就能回归到自性啊，你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啊，解决你自身的问题啊，现在我们讲解决你家庭的问题啊，解决你事业上的问题，解决社会问题，解决国家乃至于解决地球的问题，妙不可言呐！啊。这么好的样东西，这一生要是错过了，那多可惜啊！真说后悔，怎么说都无法形容啊！这么一样好东西，我们能够遇到啊，所以我们感谢老师，特别感谢方东美先生。我们这个教学楼建好之后，搞好之后，我就想给它命名为东梅楼，纪念方东梅先生。啊，不是他，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信息。啊，他得来是偶然的，他并没有想去研究佛教，啊，生病 到峨眉山养病，告诉我山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听不到广播，没有电，电灯都没有，啊，抗战期间没有报纸，没有杂志，什么都看不到，就是有佛经，无聊啊，找佛经来消遣呢，他是这样入进去的，越看越有道理，啊，越看越有味道，在那就看上瘾了，一辈子没有一天不看佛经。啊，这里面东西真被他看出来了，和尚都不知道啊，真被他看出来了。啊，所以他看到祖师大德那些著述，啊，贤首过世的六十华严的注解《探玄机》。啊，清凉过世的《华严经》大疏钞，啊，宗密法师的《圆觉经》大疏，啊，马明菩萨的《起行论》，深照大师的注解，他佩服的五体投地。所以他介绍给我，告诉我，释迦牟尼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学哲学要跟他学，啊，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呢？他天天读佛经，他从峨眉山养成这个读经的习惯，一生没有一天中断，我相信他这句话。如果他只讲他自己不做，那我们不会有信心，他自己真干呐！啊，台湾印大藏经跟这个万字学藏，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他第二天就去订了一套，啊，他知道学藏的内容啊，啊，研究佛学那个学藏非常重要，为什么？里面全都是注解，学藏收的经不多，收的注解，特别收注解，啊，非常丰富啊。啊，续章我看我们要在台湾发起再印，啊，这部书太好了，这日本人编的，我们遇到啊，地球上过去所没有的这个困难的时代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啊，真正的受用，我们心就是定的，我们知道佛教导我们至心一处，无私不办啊，至心一处就是禅定，真正至心一处那是高级的禅定，那不是普通禅定啊，他要见不到宇宙的缘起，见不到阿赖耶， 他办事就不圆满。那么换一句话说，智行真正到一处，应该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啊，心里头确实没有杂念了，一个杂念都找不到了。啊，真的专一了。我们今天就是专一在阿弥陀佛上。万缘放下，啊，真正专一在这一句佛号上，我相信圣念决定开悟。啊，圣念不开悟，是你心里头还有杂念，还有妄想。你要没有杂念，没有妄想的话，圣念肯定开悟，那个境界就是禅宗里头大彻大悟，净土宗里头叫离业心不乱。啊，离业心不乱，应该就见到阿赖耶了。这是甚深禅定啊，不是普通的禅定啊。啊，这个禅定无私不办啊，让我们的身体真正变成黄金色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一念全身金色，一念整个世界金色都能看得到金色的世界啊，你自己的念力加持，这个现象会出现。第十五啊，常光业障啊，佛身放光啊，光明有业障啊，身方光明，四面各一张，这是常光啊，这个是不会断绝的。这光不是阳，不是太阳光，不是火光，是自性里头的智慧光明，它能照见。啊，有传闻说今年12月21号地球啊有转变。我们现在的两个信息讲的有一点点不同。一个是说从四度这个三度空间转变成四度。另外一个信息呢，从三度转变成五度，这个不一样啊。但是有相同的地方呢，就是转变期间呢有3天，地球处在零度空间。这一句我不懂，因为如果依照数学的零度啊，那这个零度就没有了。零度是空，没有任何现象，这才叫零度。但是它跟佛法上的那个自性不一样，自性虽然空啊，但是它有。啊，佛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就是说自性里头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慧能大师看到了，所以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是具足智慧德相。”啊，所以自性是活的，不是死的。 活活泼泼，比什么都灵敏。你看，我们起心动念，细胞上这个波动现象，他全知道。啊，但是他没有现象。啊，如果我们相信，相信佛，相信菩萨，求佛菩萨来帮助我们，保佑我们，这就是感。这一感呢，它就现象，它真能帮上忙。啊，你不相信的话，那就没办法，它不会现象。啊，真正相信，真正愿意求他帮忙，立刻就感应到。啊，他能现一切相。啊，他自己本身什么都不是，但是能现一切相。所以那个空不能当无来解释。啊，所以佛法称这个空叫真空。啊，称万有呢叫妙有。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啊，妙有是幻象，不是真相。现在科学家讲的这个意思好。啊，他讲是纠缠。啊，这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还包括自然现象，通通纠缠在一起，产生这个宇宙现象。这一句话里头含得很深的一个意思，那就是任何的现象不能够单独存在。啊，弥勒菩萨讲得很清楚，一秒钟1600兆的生灭，所以没有单独存在的，全是纠缠现象。这个纠缠现象说的是什么呢？关系密切，我们是一体。啊，分离我他错了，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所以我们在经典上读到佛家讲的慈悲，慈悲叫同体大悲，慈叫无缘大慈。啊，无缘用现在话就没有条件的。啊，父母亲对子女的爱没条件的，这个爱在什么时候表现出来了？应该在婴儿3-4个月的时间是最明显。啊，你能看父母对婴儿的爱没条件，那个婴儿对父母的爱，他虽然不会说话，你看他面孔表情，你看他的动作都能看出来。啊，这就说明啊，宇宙是彼此啊互相啊交缠在一起，是一体。啊，我们要执着自私自利，这是绝大的错误。啊，这个就是所有灾难的根源。啊，应当把心胸放大。啊，就像贤首过世还原观上讲的四德，讲得好啊。啊，四德第一个，随缘妙用。随缘就是普贤行愿品上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功怎么叫功德呢？妙用就是功德。啊，什么叫妙用呢？妙用是利一切相，不着相。啊，随缘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是谁随缘？诸佛如来随缘。啊，起心动念有， 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随缘。啊，还有分别不执着那是阿罗汉随缘。啊，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都有了，那个用就不妙了，那不叫不妙用。这个好啊，啊，随缘妙用啊。第二个教导我们，威仪有责。啊，佛门弟子在这个社会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跟大家做好榜样，做一个觉悟的榜样，做一个清醒的榜样，这个很重要。啊，那就是一定要把像《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六波罗蜜》《普贤十愿》要做出来给人看。啊，那现在人更坏了。啊，更是什么呢？更是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是根。我们一定要把这根做出来。我们每一堂课对老师对父母行礼啊，父母老师都不在了，念念不忘，天天感恩，但做出来啊，这就是教育啊！不从这里做起，那就是没有根的种植，费多大力气，后来收不到果实。为什么没根？古人两句话，过去我们体会不深。在今天社会里头，我们亲眼看到了，深刻了。古人说的“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在以前我们听两句话不同意思啊，现在知道啊，现在万恶真的是淫为首啊。为什么？你看堕胎。堕胎杀人呢，杀自己的儿女啊，啊，一年杀多少？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5000万，一年堕胎5000万，这5000万是有数字的，啊，医院里有记录的，还没有记录的不包括里头，所以价格5000万以上。这5000万人死的时候是什么？怎么做比例呢？啊，这一些科学家有个比喻：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打了4年多，结束了。啊，战争当中死亡的人数总数5000万。换句话是，现在一年堕胎。就是第二次大战死亡的总人数，这怎么得了？这世界还能好吗？这世界能没有灾难吗？灾难从哪来的？我们就晓得，根就是不孝邪淫，根本的根本。啊，怎么挽救这个根？现在人没觉悟，我没看到啊。啊，我们要跟人家讲的是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啊。啊，所以灾难不能避免，原因在此地。 如果讲真正讲消灾免难，这个一定要做到。啊，妇女堕胎，一年死于堕胎的人数，好像是500万。一年堕胎的人数是5000万，大概有500万的时候，因为堕胎而死亡的，叫做母亲，很可怕了，造作这么重的罪业，啊，死了以后堕地狱，你说多可怜，啊，将来从地狱出来。跟这些儿子的时候还冤冤相报啊，这个堕胎的小婴儿啊，恨透了这个母亲，他也来报仇啊，等于说你把他凌迟处死，这是最残酷的一桩事情，不是一刀毙命的，凌迟处死啊。这个仇恨怎么能消除啊？所以我们今天，我这里出家人不多，只有几个人，每一天晚上要给这些阴灵做皈依，今天的啊，平均每一天15万以上，每一天给他们做三皈依啊，这里列牌位，邀请他们来听经，跟我们在念佛堂一起念佛，啊，化解怨恨，啊，做父母的要无知，没有受过这个教育，他不懂事，啊，要原谅他，不要冤冤相报，我们劝这工作，另外还有一桩大事。现在过年了，大吃大喝，每一天杀多少众生？现在世界上人口70亿人，每一天杀这些众生多少？这些众生不甘心情愿呐，都要报仇啊！所以社会乌烟瘴气啊，平常看到社会，像一层雾烟，那什么，那就是这些幽灵的怨气啊！我们坐飞机飞在高空上，看到底下一片灰秃秃的，是吧？怨气啊，还在上啊！灾难就是报复啊！啊，所以他提出第一个条件，素食的人会平安度过，善心的人、爱心的人具足这三个条件，这个灾难没问题，他不会受到伤害。啊，这就是有福的人啊。啊，要爱动物，啊，要爱众生，啊，决定不能有伤害众生的念头，不能有伤害众生的行为，啊，我们才平安度过。啊，这样的善行人，这叫有福之人。中国谚语也所谓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所以风水从哪来的？风水从一个人心地善恶变现出来的，善行人住在这个地方，这样风水不好， 慢慢就变好了。境随心转。这个地方风水不好，有福的人去的人今天变好了。风水挺好，没有福的人去在这里造业的人啊，几年风水变坏了。境随心转，不要去找人看风水，花那个钱很冤枉。纵然是最好的风水，你保不住，你的心不善保不住，风水会变坏。所以你要想住好风水，你就做好人，你就存好心啊！我们提倡四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你住的那个地方一定是风水宝地啊！存心不善，言语刻薄，行为不正，纵然是风水宝地，你到那里去两三年就变坏了。什么是有福的人？孝养父母是有福的人，奉事师长是有福的人，跟着老祖宗教诲学习的人是有福的人，跟释迦牟尼佛学的人是有福的人。方东伟先生是最好的榜样。他有智慧，他死了之后遗嘱要求把他的骨灰散在台湾海峡。什么意思？两岸永远和平。不要自相残杀，真不容易。看一个人的存心，看一个人的行事。我们走到台湾海峡上空，就想到方老师。这是说身体放光，真的有光，每个人身体都有光，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这个练气功的人能看到，我们自己不知道。我过去大概才是20-30年之前，我在加州，在洛杉矶跟旧金山这两个地方讲经。在洛杉矶的时候遇到了中国几个特异功能的人，好像那个时候有10个特异功能的人派到美国，都是年轻人，20几岁。在我们讲堂里面，大家知道他们来的，所以每个人都让他看看，他们有 X 光眼，是我们讲天眼，给大家检查身体， 讲的都很准确，他看得很清楚。啊，其中有位女同学，他告诉他，你年轻时候得过肺病，他就愣住了，而且指出你的这个肺结核已经结疤了，已经没有问题了，啊，但是那个疤痕还在，指出他的位置，非常正确。啊，这个女同修也是我们的护法，告诉我，这桩事情没有一个人晓得。跟他先生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来没说过，他自己知道。啊，他说他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问他，这个能力从哪来的？生下来就有。啊，会不会失掉？会。年岁越大，能力就越退化。如果跟社会接触多，妄念多了，很快就没有了。啊，这个我们就懂得了，从清净心来的。啊，投胎的时候就很清净。啊，能保持清净心，啊，有这个能力。啊，那么还有人能看到光的，每个人身体光不一样。啊，大概光里面，金色的光是最好的，白色、黄色次一等的。啊，灰色的光是不好，有病。啊，如果光是灰色的就变，黑色的就很严重。啊，所以他们要给我看，啊，看我身上光是金色的，啊，而且这些人还背后还在说，哎，他说师父能量很大，比我们都强。啊，所以人家问我，我有什么特异功能？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他们胡说八道。啊，这是说我们能理解。啊，我们中国人不讲光，中国人讲气，外国人讲磁场，都是一个意思。啊，外国人讲磁场，啊，气氛、氛围。啊，真正有德行的人，他磁场不一样。啊，我在这一生里头，我最欢喜的是张家大师。张家大师的磁场好。啊，你走进他居住的地方，你会一种说非常欢喜。有非常安全感。啊，你进入他居住的地方，啊，所以跟他在客厅里面静坐，纵然一句话不说，你会很欢喜，你都不愿意离开。啊，磁场吸引你，啊，在佛法里叫光。啊，那么有些人心行不善，造恶多端的。你进入他那个地方啊，害怕、恐惧啊，那个磁场里的有杀气啊，就不一样啊。啊，这是佛的常光啊，光明一照。四面都是一张。第十六呢，皮肤细滑相，啊，皮肤啊软滑者，这都是好相。啊，不像我们的皮肤粗糙。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这个三十二相， 全部讲的是果，果必有因，哪一个相好，是什么因感得来的？啊，我们也查出来了，在这个资料里头。啊，我们把这个文念完之后，我们再从资料里头去找它的因。啊，嘉卫农居士《金刚经讲义》里头注得很清楚，啊，三十二相每一种相好是什么因带来的，啊，说得很，可以做参考。啊，这份资料我现在还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啊，因为《金刚经讲义》过去我们讲过，以这个本子讲过，啊，所以我记得还清楚。第十七呢，切除平板相。这个切除下面说了，两足，啊，两足下，两掌，两肩及头顶，这叫切除。此切除啊，皆平满，无缺陷。啊，这个是切除平满相，啊，这是好相。第十八呢，两意满相，啊，意下充满着。啊，大概我们张开手啊，这个两意挖下去的不平满。这跟佛比就差很远了，啊，我们都挖进去里头，啊，不是平满的，啊，佛像是平满的，啊。第十九啊，深入狮子相。这个狮子是威猛的意思，身体平正呢，威仪严肃，啊，这个狮子为兽中之王。啊，你细心去观察它，啊，在禽兽当中也要有福报的，有没福报的。狮子是有福报的，啊，像狮子、老虎都是有福报的，啊，他们的那个相跟一般小动物不一样。啊，有佛没有佛就能看到了。第二是身端正相，身心端正，无逾矩者。啊，身形端正，没有像弯腰驼背的这种现象。啊，逾矩就是弯腰驼背。第二十一呢，肩圆满相，两肩圆满而丰腴者。啊，肩膀。啊，第二十二呢，四十齿相。我们一般人牙齿三十二个，一般人都是的。佛有四十颗牙齿，啊，这个也是贵相。二十三呢，持白齐密相，整齐。啊，四十个牙齿，白净，坚固，排得很密。第二十四，四牙白净相，四牙是最大的，我们叫门牙。啊，上下两颗一共是四个。啊，白大，啊，清净白净相。第二十五啊，下彻 如狮子下，那底下有注解，两下啊，就是这两边隆起来圆满啊，这个脸呢方方正正，像狮子这个两下一样啊。我们讲两腮呀，两腮要是瘦下去，这人没有福报，有福的相真的很圆满啊。这个三十二相与福报关系最大，这是福相。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啊。二十六呢，这咽喉啊，咽中精益得上位相。佛知咽喉中常有精益，凡事物啊，因之而得上位。这个以前我没有看这些经文，我心里有个想法，跟着一样的。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每天吃东西吐沫的，啊，人家给他东西都不一样，而且是平等的。吐沫供养的人家，没有特别为佛做的。我们在经上看到，佛遇到乞丐，乞丐看到佛了，那供养佛是大福报啊，他把他讨的这一波饭供养佛，这个饭是什么？馊了，味道全变了啊，佛一样要吃下去，为他种福，佛很慈悲。那么这种坏了东西吃了会不会生病？当时我就想着，我说佛，你看境随心转，佛的心慈悲善良到极处，一切东西到他口里去一定会变成最好的味道。这经上果然有啊。那么我们今天吃东西，诸位一定要记住，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味道变了，坏了，不能吃了，吃了就有病，你千万别吃。为什么？你的意念已经转到了，吃了它会生病，你吃了它肯定生病。如果你没有念头，没有去想它，你把它吃掉了，没事。为什么？正常。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他对我有身体有伤害，你想的有伤害，决定有伤害，你已经把它想成了啊。你要是完全没有想的话，就什么事都没有。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根本没有想到什么东西当时。毒药吃了也没事情啊。我在讲经的时候曾经多次说过，清净心就是免疫力，清净心不会受疾病细菌的感染，慈悲心能消毒啊，什么样的这个毒药啊，慈悲心都能化解啊！现在得到念力，这个发现呢，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过去所想的没错啊，得到现在科学证明啊，那于是我们明白了，所有一切与起心动念有密切关系啊，起心动念决定不能有差错 那最好的念头呢？事出世间第一念头，最好的念头，无过于念阿弥陀佛。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如果我们真的念念都是阿弥陀佛，给诸位说，天下太平，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看到所有一切的人事物全是阿弥陀佛。决定的生极乐世界，而且品位很高。这是真正带得去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个世界上包括身体没有一样带得走的，全是假的。假的就不要在这上面多作意。真的要念念不舍。这是什么？这真正觉悟了啊。真正明白了啊。佛陀当年在世，这些弟子们佛自己也一样，都出去托钵。托钵是一堂功课自行化他，自己谦卑斋主供养，这才布施，不论布施多少出家人对斋主是法供养，就是一定要为他说法至少也要给他祝福他要有问题有疑难的时候，一定要讲解给他听这回报不能说人家供养拿着供养就走，没这个道理所以他又发供养那么托钵不能托的时候一面走一面吃那就没有威仪了，这个样子不好一定要回去，回到自己的居住的地方，那居住都是树林，都在树林下然后怎么办呢？把所托的这个饭菜汇合在一起，在里面吃多少，在里头拿多少，这叫一钵千家饭，是真的。你看1255人去托钵你吃的饭是千家饭，真的要平等呐。我托的饭菜好，这我说你托的差，那不平等呐。汇合在一起，平等的，给诸位说，讲共产，佛是真正共产呐。你看吃东西真平等呐，没话说每个人托的汇合在一起。吃多少拿多少，剩下来的供养禽兽鸟小动物供养，不留到下一餐，不留这也是讲究卫生的不积蓄不留明天的东西干干净净的所以真正共产党是佛教的团体，那是真共产六合经里头利合同军就是共产释迦牟尼佛生活跟大众完全相同，没有两样 二十七呢，广长舌相。啊，舌广而长，柔软细薄。啊，展之啊，则覆面。啊，舌头撑出来，可以把面孔盖住，而且可以达到头发。啊，你看，而至于发髻者。啊，佛常常示现给大家看，证明什么呢？证明不妄语。啊，广长舌相是不妄语修成的。啊，所以佛说了，三世不妄语。啊，你过去两世、这一世、三世不妄语，你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鼻尖。我们试试看舌头能不能舔得到，舔到鼻尖，三世不妄语，那佛的舌头撑出来，把整个脸盖到，给你做证明，我生生世世不妄语。啊，这个习俗在印度当地人都知道。啊，这个舌卧妄语是最严重的，最容易犯的。啊，所以在我们无量寿经里讲，讲这个清净三业，把口业摆在第一。啊，第一句话就是不积他过。啊，善护口业，不积他过。所有一切经里面讲十善业，都是身口意这样排列。啊，只有这个经典上啊，他把口摆在第一。啊，下面则是身，则是意。啊，让我们立刻就想到，口业是最容易犯的。啊，所以这个排列的都有很深的意思。应当要学。啊，没有理由啊，去欺骗人的。没有必要去欺骗人。人在佛的心目当中都是好人啊，所以大乘法里头说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啊，善人，尊重我们的人，喜欢我们的人，对我们很好啊。我们说的是好人呢，啊，恶人毁谤我们的人，羞辱我们的人，陷害我们的人，那些人也是好人呢，你都要认识啊。啊，他对我好在哪里呢？他替我消业障啊。啊，我们无始到今生造的恶业多少，谁肯替我们消业障？这些人替我们消业障，我们不能有怨恨，我们要感激。啊，为什么呢？造作恶业，如果毁谤是事实，我们感激他，我们要改过自新。他提醒我了。如果不是事实，我们很冤枉，他造的罪业就很重。 将来他要得果报啊！啊，消我的业，他承受我的果报，我报，你说这多可怜啊！所以我们要以自己修行这些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将来在卧道里头受苦减轻，这就是我们对他的回报。啊，他现在造作罪业不知道，果报现前他明了了，他才知道我们对他一点恶意都没有啊，还在帮助他。啊，这就是冤结，自然就化解了。啊，他跟我们这结怨，我不接受，这个怨就结不上。啊，他跟我结的怨，我要想报复他，啊，我想怨恨他，那就坏了，那就错了，那就变成将来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双方都痛苦，这就错了。啊，通通化解，一笔勾销。那佛法最高的理论、指导的原则，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何必计较呢？都是虚妄嘛，不是真的嘛，你要计较干什么？啊，人真的要存好心，要说好话，啊，要行好事，要做好人，啊。灾难这么频繁，我们会很平安度过，我们天天生活得非常充实啊，真的是在这里积功累德，这个生活多圆满啊，这个生活才真正是方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每一天都在积功累德了，任何人不能破坏，啊，功德只是你自己成就，啊，陷害的那些人，在旁边煽风，为什么？他破坏不了你功德，他让你自己破坏，啊，他来挑衅，来引导你，叫你发脾气，啊，叫你贪心，叫你贪婪，叫你愚痴，我不听他的。啊，我不发脾气，我不贪，我不吃，啊，他就一点都不起作用了，啊，就不能上当，啊，功德是什么人都不能破坏的，魔王都没办法破坏，啊，魔王他们能破坏准，就是煽动，叫你自己毁灭自己，自己破坏自己，啊，我不听他的也没事啊，他以后就不来了。啊，为什么没效？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里的示现降魔。你看佛用什么方法降魔？用定功，如如不动，用慈悲，啊，把它就化解掉了。这一套一定要学，学了受用无穷啊。啊，学了真的能保护自己。如果你要不学，啊，几句不好听的话就冒火三丈，你就下地狱了。他就这样把你送到地狱去。啊，送到地狱的时候，他不负责任。为什么？你自己下去的，你自己发脾气。啊，是你自作自受啊，与我不相干的。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上当啊！我们自己成就也成就他，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啊！这种心叫善心啊！啊，这才叫圆满。第二十八呢，梵音深圆相，梵是清净啊，清净之意，佛的音声。清净圆文 这是真的。啊，这都是过去式。口业修得好啊。身口意三业都好，才有这样好的果报。啊，因为我们想到世尊当年在世说法是在旷野，不是在讲堂，讲堂有墙壁啊，声音还可以会拦住啊，他没有啊，听众那么多，不是少数啊。我们想象当中常随众1255人，这是跟着佛不离开的，佛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另外还有临时来参加的啊，来听经的啊，这些大众有来听两三天的，有来听一两个星期的，有来听三五个月的，不是常随众，估计人数绝对不会少过常随众。那么换一句话说，佛这个讲经听众啊，至少在3000人以上。3000人以上这个场面，没有现在的扩音器。如果讲经后头听不见，人家都跑掉了。这个相好佛是一定去做的，所以他的音声洪亮啊，音声远闻啊，我们叫嗓门大了啊，不需要用这些科学的工具啊。啊，我在澳洲图文吧前面一个市长啊跟我很好，我们的活动常常邀他来讲演，他的嗓门大，他不需要用麦克风啊，确确实实在我们讲堂讲经上马路上听到，听得清清楚楚，那个女的那个老的市长人非常好啊，很多人劝他去选州长，他不干了啊，他回到老家去，听说开了一个模特儿啊，太远了，距离图文吧开车听说要6个小时，要近一点呢我们去找他看他啊，太远，6个小时啊，来回12个小时，很远。所以这个都是心地善良啊，不造口业，所以有这样好的果报啊。29，颜色如甘青相啊，眼睛之色如甘青。那么这个也是好像眼是青色的我们一般人的颜色年轻的时候还好，年岁老了就慢慢就变昏了啊，看东西也不很清楚了啊，这甘青我们中国人讲是碧绿的啊，碧绿的眼睛，这个是贵相啊。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到此地啊。今年过年我们这个30初一还是照样讲经啊，我们不中断。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45面445页。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第三十，眼睫如牛王相，这个睫是睫毛，牛王，牛的这个睫毛长。也很好看啊，说眼毛殊胜如牛王相，这是比喻。31呢是眉间白毫相，两眉之间有白毫啊，这经常说佛的这个白毫相很长，它是盘旋在一起啊，两根白毫像一颗珠子一样啊，盘在这个两眉当中啊，眉毛这当中。那么第32相呢，顶尘入机相，佛的头顶有肉气啊，我们看画的佛像，塑造的佛像啊，佛头顶啊多了一块啊，这是肉髻相。梵音乌舍尼翻译作肉髻，顶也顶上有肉，隆起为髻的形状啊。一名无间顶相，为什么叫无间顶呢？这个髻上面放光啊，如果从佛的上面来看呢，就看不到它，光刺眼睛，你没有办法看到它啊，所以叫做无间顶相啊。其他经论与此大同小异，这是制度论88卷里头所说的啊，经论里头说的很多啊。此地举例是引用制度论88卷，这里面呢都把这个相好说出来了，但是相好的原因没说出来。我们再往下看，妄希思愿，依此愿故，众生生者皆具诸相，不加修德。这就难了，往生的人没有修这些德行啊，到极乐世界个个都是32相80种好啊，他怎么得到的呢？他是依阿弥陀佛愿力得到的，阿弥陀佛有这一愿啊，而他的愿呢，愿愿都兑现了，没有一个愿是空愿，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得这样殊胜的相好啊。我们很清楚，这是世尊当年在印度随俗所现的，实际上呢不知啊，实际上就是不是凡夫能够想象得到的。 观经上讲的应该就是正确的，那是也是佛讲的啊。观经上说阿弥陀佛身有84000相，每一相啊又有84000毫啊，不止32相啊。啊，生到极乐世界都知道了啊。那么这些相统统有业因，怎么修得的？下面说问：具足此相啊，为花开后啊，还是将为前也？啊，往生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在莲花里面所见到的佛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花开之后啊，见到阿弥陀佛的报身啊，化身无异于报身啊，但是不一样。所以这假设个问答，具足32相啊，是在花开之后还是在花开之前？答：不待花开呀，是生得故。啊，只要一往生，花没有开，也具足32相。啊，这个就显得了非常的殊胜。这一段经文有一些参考资料，我这里他们跟我收集了一些啊，我刚刚看到啊，这个里头宝女所问卷第四卷啊，西晋肉之三藏法师竺法护翻译的啊，这个文呢是32相品第9啊，专讲32相。我们看看经文啊，这个里头讲的有因。于是宝女问世尊曰：“唯然大圣，经所可谓如来至真，32大人之相，是前世续命行何功德，而至待得32大人之相？”遍布在体。这是假设个问，这一问说：“佛告宝女，吾往古世行无量德，获集众心。”这句话总说啊，往古世，这就时间很长很长了啊，都是行无量德。德是善事，是功德啊，众心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如来有事啊，待得32大人之相，遍布于体啊，今全身都是一切众生认为是最好的相，佛全都具足啊，今初具其要啊，如来之相。这下面就是32相。这一段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啊，为什么呢？真正成佛不必修，明心见性， 自信无量功德自然现前，那何必要修呢？啊，经上说菩萨成佛用一百劫的时间修相好，就是讲这个修因，这是显示给众生看的，鼓励众生呢断恶修善，用意在这个地方。啊，是他在舞台上表演，啊，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具足无量妙相，无量妙好，那是一定的道理。啊，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啊，自信本具的无量功德，无量相好。啊，世尊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这相里头就包括相好。第一呢，这第一条，足安贫劣大人之相者，啊，这是足底圆满之相。啊，我们对照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啊，这个经文是，啊，我们这个经文是三十二相，是三藏法术第四十八，啊，第四十八的，第一个是足安贫相，啊，他这里足安贫利，啊，大人之相，他多这么几个字，我们看他的音。这个像呢，往古事坚固劝阻而不退转，未曾复避他人功故，这是我们要学的，意思很好啊，这就是长劫以来啊，坚固劝阻而不退转，劝勉别人，帮助别人，啊，劝助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帮助人破迷开悟。啊，佛的本愿，可以说一切诸佛的本愿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的路，离究竟苦，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如何能够离开六道，离开十法界？啊，你才真正的离苦得乐了。啊，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啊，佛说这个三类烦恼就是苦的根本，无明烦恼。啊，无明烦恼是起心动念，凡夫不知道，念头非常微细，分别执着，这个粗，我们能觉察得到的。啊，分别叫尘沙烦恼。无量无边，就是我们今天的妄想妄念太多了啊，没有去想它，它自然就来了啊。特别是在念佛的时候，在入定的时候发现了，没念佛没入定，好像还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妄念，这一坐下来念佛了，哎呀，才发现怎么那么多啊！所以有些人 觉得不对，我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念头，这一念佛那么多妄念来了。实际上并不是不念佛的时候没有，不念佛的时候有，你没有觉察到。一念佛呢，心要念集中在佛号上，发现了。是这么个道理。不打坐不知道，这一打坐的时候这东西就来了。那么这个是个麻烦事情。如何能把它化解？那就是你念佛继续念，你别怕它。佛念得有功夫了，成熟了，妄念越念越少，这就功夫进步。这东西不能着急。一般人，你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都说的，一般人呢，服这些烦恼大概三年，真正用功念佛三年，在一支香里头有三五个杂念。一支香长香是一个半小时，普通香是一个小时，因为寺院从前没有钟，用什么来是看时间呢？就是香。念佛念一炷香，一炷长香，都是用香来衡量时间。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那一个小时，我们就算短香，一个小时，一个小时里头只有三五个杂念，不错了，这功夫算不错了。初学的人儿，那个杂念一分钟里头都不知道有多少个。所以功夫得力了，杂念就少了。那么像宋朝迎科法师那种念佛，那是什么？那是求救命，所以他这个心特别勇。那是叫拼命去念了，不眠不休不吃不喝，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居然念了三天三夜，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叫勇猛精进，这拼命了，他能把阿弥陀佛念来，这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真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万缘放下，一心念佛，肯定把阿弥陀佛念来。盈科是个出家人，但是破戒犯规，这样的人真正能忏悔，能知道错了，知道自己错了，一心念佛，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我们造作的也没他那么重。三天三夜也能把阿弥陀佛念来。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没有厚慈薄彼，只要你有真诚心，真诚心能感啊，就至诚感通啊。佛一定有应的，又何况遍法界虚空界诸佛菩萨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是一体，所以贤首过失还原观上讲的一点都不错。从一体起而用，是三遍，三种周遍。这给你从理上讲，理上讲通了，你能够肯定了，就不怀疑了。 啊，然后才能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啊，所以这第一个，啊，劝导众生，帮助众生，永无退转。众生不好度啊，善意对他了，他又恶意想向你，还能不退转，这是难能可贵啊。啊，因为这是行呢，所以用足来表现，足底啊得圆满相。那幕后一句未曾复辟他人功故，啊，就是别人有好处，别人有功德，从来没有障碍过别人。啊，那障碍别人多半都是妄语、念舍啊，用这种手段啊，有意无意的诽谤啊，造谣生事，都这些手段啊，别人有好处。佛教导我们欢喜赞叹，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如果这个人好事只是他个人的利益，这个功德很少，很微薄啊。这个人的好事是能叫大众的利益，这功德就大啊！大众得利益的时间长久，那这功德就更大了啊！看他的影响的面多大，影响的时间多长啊！那我们看，像唐太宗这个例子啊，他做皇帝编这一套群书摘要，这个功德大了啊，帮助他那一个朝代300年，唐朝300年啊，300年依靠这套书的时候做治国的指导原则啊，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盛世啊，虽然末代的皇帝不读这书了啊，贪图自己的享受疏忽了照顾人民啊，最后亡国了。末代皇帝都是这样，只顾自己不顾人民啊，这亡国之君呢啊。那么这部书到今天还有影响啊，今天世界动乱，全世界的不是局部的，是整个地球啊，中国传统文化能挽救社会，能帮助这个世界，这是英国汤恩比所说的啊。中国什么东西能帮助现在的社会呢？眼前呢，这部书确实管用啊，能把这部书讲清楚讲明白，大家觉悟了，回头了，这个社会动乱的现象啊，立刻就会停止啊，就能够恢复安定和平啊，这是大功德了啊。那这桩事情要把它掩埋掩藏住， 这个罪业重啊，这过失就很大了。有没有人干这事情？当年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的留学生知道这个东西是宝贝，带到日本去了，中国没有了。啊，日本是不错，当时日本人真干了，真学啊。啊，所以他也盛极一时啊。啊，一直到大概300年前。啊，嘉庆登基，日本人这个进贡啊，给皇帝送礼，有这一套书，中国人才知道有这部东西，以前没人知道。啊，那个时候正是乾隆的盛世，盛极一时啊。啊，这些帝王没有过过那些苦难的日子，都是在皇宫里头养尊处优啊。啊，不知道民间的疾苦啊。啊，几乎每个朝代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啊，这部书传来了，没有受到重视。你看，嘉庆以后一代不如一代。啊，嘉庆以后是道光啊，道光以后是咸丰啊。啊，咸丰就出席了慈禧，咸丰死了之后同治。慈禧之政，一代不如一代啊！啊，清朝的盛世是康熙、雍正、乾隆，啊，加起来将近150年，鼎盛的时候。啊，古人讲的是盛极必衰，什么原因？把忧患的意识丢掉了，没有了，自以为是。啊，人要永远怀有忧患意识，他不会亡国的。啊，这些东西没有认真去学习。啊，如果嘉庆当时看到这部书，让这些专家学者在宫廷里面细细讲解，文武百官都来受教育，他还是盛世，绝对不会亚于乾隆，甚至于比乾隆更好。啊，我们能想象得到啊。可惜他没有做啊。啊，一直到今天，啊，我们才发现这个东西，真正是宝，宝中之宝。啊，中国传统这么多的典籍，啊，要救这个世界，从哪里看起呀？我们找不到入门的地方啊！啊，唐太宗给我们开了这个门呢。啊，现在很多地方，国内希望把这个传统文化复兴起来，台湾也在搞。啊，外国马来西亚也想搞。印尼也想搞， 啊，那么《群书治要》的英文一翻一本流通出去，我相信想搞的人就很多。啊，这是很好的征兆。啊，我们从历史来看，传统东西丢掉了200多年，复兴呢也要200多年。啊，只要这个火种不灭，心心相传，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可以兴旺起来啊，这是真理呀、啊！字字句句与性德相应啊，尤其我们现在受的这个痛苦、这灾难，痛定思痛，看到祖宗的教诲，明白了，觉悟了。知道回头，知道改过，啊，自己谦虚，尊重别人，决定不能隐蔽别人的长处，啊，这个果报是足安贫相。第二呢，如来手足而有法轮大人相者啊，这个就是第二千夫轮相啊，足底有，手心也有啊，足心手心都有。啊，有轮相，那么这个果报是王古心事若干种种事故，这个若可能是若干若干种种事故啊，这个字可能有问题啊，就是说自古以来菩萨啊善有他能够兴摄种种事，事是不事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常常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感得首先足心啊有轮相啊。第三呢，手指牵长啊，这是王古是摄经义啊，则摄经义救护众生，令无患苦，生生世世长劫以来啊，讲经说法啊，救护众生啊，这个经法我们就要注意到了啊，经法是帮助人开悟的，帮助人破迷的。佛对一切众生最大的功德就是讲经教学啊，也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破迷开悟的手段就是教育。 啊，所以佛的这一生呢非常单纯啊，一生老老实实教学。啊，为我们实现一个老师的榜样。啊，而且教学心量大。啊，今天所讲的多元文化，它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你肯来学，他就会很认真教你，啊，而且不收学费，啊，完全义务教学，教了一辈子，啊，那么这就是说，像释迦牟尼佛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这一种功德啊，就是这个手指细长的像啊。第四个，如来手足生慢王离大人相者啊，这是第五项。啊，乃王古氏未曾破坏他人眷属故。啊，这是手足啊，有这个慢王，没有破坏过别人家庭。啊，也就是说，没有这一种不善的意念妨碍别人家庭，破坏别人家庭，啊，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哪里会有行为？啊，在反面肯定是帮助每一个人家幸福美满，得这种果报啊！啊，第五，如来手足柔软，这个柔软在我们经本上是第四，啊。乃王古氏而以会食若干种一细软服故，这就是一美好细软的这种衣服布施啊，常行这个布施，这也属于财布施的一种啊，如你是用手去布施的，所以手的细软相第六呢，这就是七处啊，我们这里啊，这是第17七处品门啊，如来而有气候充满大人相，乃王古氏广摄众师共诸法故。别人有缺乏的，他广行布施啊，你缺乏什么他帮助你什么啊，缺吃的就帮用饮食来布施，缺穿的用衣服来布 施。啊，缺医药的，再用医药布施；缺什么，他都布施什么。啊，所有布施当中，佛常说，法布施为第一。啊，真正的苦难呢，是人民愚昧也，没有智慧也。啊，所以教学的布施啊，功德是无量无边。啊，在古时候，这家庭兴旺，老人懂得发布施。在中国古时候的家庭，啊，家学办得很好。乡里不是我们这一族的人，有优秀的小孩，聪明的小孩，没有钱读书，都把他找来帮助他。啊，甚至供给他的生活费用，啊，衣食住行都帮助他。这个小孩学成之后，感恩呐，啊，与这一家就变成世交啊。啊，这种情形在中国过去社会的非常普遍。啊，最著名的范仲淹，啊，你看他办义学，要专门帮助贫穷的小孩，啊，供吃供穿，啊，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社会培养贤人，这个心量好啊，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啊，传家久远，第一个事是孔子，第二个就是范家。印光大师说，印光法师在那个时候早我们一百年。啊，印祖说，孔子两千多年而不衰，范家八百年不衰。啊，到现在是900年了，后代的子孙都好啊，都不错啊。啊，这祖宗德及的后，啊，这下面第七。如来止息平等无界，啊，这就是二十相啊，身断执相，啊，无逾矩者，啊，没有这种弯腰驼背这种情形，啊，他的息平等无界，啊，这是王古。奉受经典，不为受苦。啊，依照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啊，奉受经典，不为受苦。啊，得这个好相。啊，下面。如来的马英藏像，乃王古氏谨慎极深，圆欲法古。啊，这说的 简单一点，就是生生世世，他没有邪淫，啊，他戒邪淫了，啊，得这个好相啊，啊，如来的身家，啊，这个家车就是我们讲两腮充满，犹如狮子，大人象征。乃王古氏广修净业，修行备故，啊，就是三业清净，啊，我们这个经本里头佛所说的善护口业，不及他国，善护身业，不涉略矣，善护意业，能把身口意都能够护持住，啊，意业清净，啊，三业都清净，啊，意业力然，三业统统力然，啊，得这个身相啊，啊，第十，这个。我们前面本子里好像没有，这是胸口万字，万字相啊，我们这个本子上没有啊，万是表吉祥，嗯，胸前自然现前，现这种瑞相啊，这是往古世生生世世原理染污，我们现在讲染污啊，身体的染污，心理的染污都能够远离，所有一切不善行都远离了这个很不容易 啊现在要原理就更难了，现在的六根所接触的全都是诱惑你啊，在引诱你，唯恐你不染污啊，所以现在修清净心非常困难啊，古时候儒释道真正在培养的时代都选择了清净的环境，远离都市，远离聚落啊，佛教的寺院，道教的道观，儒家的书院，都是选择在山清水秀的地方，跟村庄都有相当距离。啊，为什么呢？避免染污。环境幽静的，人心是定的啊，定能生慧也啊。那么现在这些古道场也没人修行了，都变成观光旅游的景点啊，都变成古迹，真的是古迹了啊，马路开上去了，缆车也吊上去了。啊，从前建立在深山，主要就是让你走路不方便。啊，你不愿意去。啊，现在变成观光旅游的景点， 没法子再修行了。我好像是在80年代啊，第一次到北京去访问了黄念祖老居士。啊，同修们给我介绍去访问赵朴初会长，那个时候他是佛协的会长。啊，我去访问他的时候，没想到我们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4.5个小时。啊，一般我听说泡牢见人呢不超过半个小时的。啊，那一天对我们特别客气，越谈越有味道。啊，晚上接待我们吃完饭，我们好像有10多个人。啊，两桌坐满了。啊，我们就谈到现代的佛教，我说所有古代这些寺院庵堂统统建，把它恢复建立起来，作为观光旅游的景点，为国家带一笔观光收入，这好事情。为什么那个地方不适合修行？它出名了，人家来观光一定得去看看。啊，真正修行的地方是不能让人参观的。这个观光客川流不息，那怎么修啊？啊，专门培养一批这个接待观光的这些工作人员啊，要懂佛法，把佛法呢介绍给观光客，因为他来交费了。我们也真给东西给他了，要给他上一堂课啊，所以就是借着这个观光旅游的，把这个寺院，你说佛菩萨表法的这一介绍就非常有意义啊。他听了很欢喜。那真正修行呢，我那时候建议中国大乘10个宗派，小乘2个宗派都恢复起来，建10个道场。道场的方式用外国大学城那种方式，一个宗派就是一个城，一个大城市，里面分成2个部分，就学院学会。学会是提供大家修行的场所，学院呢是提供你研究的场所，你研究这一宗派的经典，这有学院啊，好像天台有天台学院啊，修行的地方呢，学习的是这就是天台学会。因为现在交通方便，不要建好多道场，一个宗就建一个道场啊。他听了欢喜，我们谈得很投缘呢。啊，非常可惜啊，我们认识他已经年老，他好像有80岁的时候。啊，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想的这些他都能接受。啊，所以这个老人在，我每年都会到北京去2-3次，啊，去看看他们。现在都不在了。啊，所以有很多人说我为什么不到北京去，我说我到北京去会很难过，老朋友全不在了。啊，自己也老了。啊，那个时候很年轻啊， 啊，在那时候将近70岁的样子。下面第11个，如来肢体具足。啊，这是过去生中，是以无为安为人故。如来肢体就是身体，具足成就，我们一般讲健康长寿。健康长寿的因是什么？是无为布施。啊，往古时是以无为，安为人故。人有恐怖的时候，人有危惧的时候，你能够保护他，你能够安慰他，啊，让他远离恐怖，得到平安，这个属于无为布施。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种情形呢，多半是没有人照顾的孩童，还有啊，没有人照顾的老人。啊，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呢。有德行，有学问，有力量的这一些大夫长者，啊，应该能照顾到，啊，让他离开恐怖，让他离开病苦，让他离开不安，啊，这个功德就是健康长寿。啊，第12，如来手臂长于膝者，这就是垂手过膝。啊，乃往古时人有所作，足奏劝鼓。啊，喜欢帮助人。啊，别人有做好事的。啊，他能够帮助他，能够成就他。啊，能够劝导他，啊，所以得这样的果报。如来身净而无瑕疵，啊，这是身体清净，啊，身体清净的是往古时奉行摄善无厌足，啊，佛所教导。啊，也可以说佛的摄善是彻实彻宗。啊，初学佛的人学摄善，到成佛的时候摄善圆满。啊，不能小看这个摄条。这摄条是纲领，展开无量无边的。啊，小乘所说的3000威仪，就是十善业道展开的。啊，大乘菩萨84000细行也是十善展开的。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绘画的佛像，啊，佛顶上画一个圆光。圆光上面呢，通常都有3个字，啊，这3个字梵音念嗡阿吽，啊，多半是梵文写的，也有中文写的，有藏文写的，啊，我们常常看到这3个字 就是身口意三业，那就是实相啊，身三口四意三啊。啊，我们看到这个变相图啊，就晓得十善业道是佛教的根，也是佛教的大圆满。十善业道圆满了，就成佛了。啊，所以这个不能不重视。那么现在实际上做不到啊，什么原因呢？我们的根坏了，这个要知道，真根呢，真的坏了，没有了，不知道有这个根。这个根就是从前中国的家庭教育，从前家家都有家学啊，家学就是私塾啊，啊，家学对于中国社会贡献呢，可以说第一大了。啊，为什么呢？他把人都教好了。啊，中国人教好不是国家教的，是家教的。啊，也就是帝王把教育的工作委托给每一个家庭。啊，教好是帝王有表彰啊，送匾额了，嘉奖啊。啊，每年举办考试，啊，考秀才的，考贡生的，考举人的，考进士的，啊，你家的子弟考取的时候，皇帝都送匾额，啊，表扬啊。啊，所以中国这个社会人人是好人啊，事事是好事，怎么来的？家把他教好的啊。所以古时候360行最令人羡慕的就是做官啊。为什么做官呢？做官地位不错，大家尊敬你啊，有道德学问啊，待遇也不错啊，工作量很少啊，这大愿意，大家愿意干的啊，社会安定的，社会上没有坏人呐，也没有坏事，他没有案子办呐，啊，非常清闲呢，这官好做啊，所以他有时间读书，有时间著作，啊，他写文章，啊，写诗词。你看中国古代这些官员，这个四库全书里的几部好多都是他们东西，他有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呢？他在写文章著书立说，你就晓得他没事干。要像现在这些官员一天到晚忙得不能开窍，他哪有时间读书，读书的时间都没有，他还有什么时间去写作呢？啊，你看到古人做官的，哪一个做官的不留下著作留到后世？啊，他有那么多时间，他就研究学问去了。啊，令人羡慕啊。 啊，现在社会跟从前完全相反了。啊，外国如是，中国也如是。啊，所以这个教育由家庭来推广啊，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家里人没有不爱自己子弟的，比学校老师爱护学生要更爱护啊，真想自己的子弟成就啊，啊，勤的老师。一定真正有道德、有学问，懂得教学。啊，谁去请呢？大概都是自己的祖父、曾祖父。啊，他们经验丰富，阅历很深，会看人。啊，找的那些老师，啊，请老师行大礼呀。老师在这个家庭里头，那个地位高，没有人不尊敬的。啊，老师受到这个家族的尊敬，他一定就能尽心尽力的教好。啊，他要教不好，他对不起家庭。啊，现在人对老师不重视了。纵然是好老师，他也敷衍了。啊，所以让我讲了，想到今天学校，就想到方德文先生。他在学校教书也敷衍了。啊，我们想去听他的课，他叫我不要去听啊。啊，他说你去听会大失所望啊。那就换一句话说。彼此都敷衍啊？为什么要敷衍？你讲的学生不愿意学嘛？学生到学校来的目的就是文凭啊，他的目的得到文凭，老师是得到一点先讲工资，得到一点薪水回去养家活口，哪里真教啊？学生真听他就真教。学生不想学的时候，他也就敷衍了。啊，所以方老师常常讲啊，哎，说到这个教授了啊，地位很高了，他摇摇头，我们这一行是误人子弟的行列。啊，有新的这个老师进门啊，你也来参加我们这个行列，误人子弟啊，他是一点都不忌讳的啊。我们想学一点东西啊，他开特别通道，星期天每个星期天给我2个小时。啊，到他家去学，那些真学，他真帮助你。那我们要没交学费，完全是义务的。啊，所以感恩呐、如来恼护重组，宏悲大任相者。啊，这个相。好像我们在前面应对的是哪一个？应该前面有好几种， 啊，这个也是身心健康啊，也是过去式啊，对有病者若干种种药，若干种药暂时疗苦，这是照顾病人，无微不至，果报是健康长寿。如来狮子部大人相者，这是过去生生世世知中得本，具足备故，啊，知中得本，重德之本是什么？中国人所谓百善孝为先，孝敬是重德之本，学佛学做人都要从这个地方着手啊，弟子规一开端就是孝道，首孝悌，次谨信，孝悌什么？孝悌是德本啊，孝是顺亲，悌是尊长啊，年龄比我大的兄长啊，尊敬兄长，延伸着尊敬长辈啊，那德高望重就更不必说了。人要懂得敬长啊，孝亲尊长第十六，这就是四十尺白，啊，白是牙齿里头的门牙，乃亡古时智信等人与众生故，这就是仁慈博爱对待一切众生啊，古人所说的行有不得，问题不在别人，要反求诸己，问题就统统能解决了啊，现在人不知道反求诸己啊，所以责备别人这是错误的，大乘佛法一切众生没有过失，所有的过失全在自己这一边啊，纵然我遇到人家的迫害，甚至于连性命都丢掉，过失还是在自己，决定不在别人，这个理很深的，不能不知道啊，古人做学问最得利处就是天天 反省自己的过失，天天改过，那还得了啊！啊，一天改一个，要改3年，人就成圣人了。圣人不难做啊！啊，勇于改过的人就能成圣贤。啊，认真反省，原谅别人，不要原谅自己。啊，我们才会有真的成就。啊，如来40尺，啊，这是这，如来牙齿无有坚疏，啊，这如来牙齿好，40尺。齿白其面相，啊，乃王古氏舍人争斗啊，令和故，这就是调节纠纷，啊，就得这个相好，啊，看到别人有纠纷的时候，不能够助长，一定啊要帮助他化解。如来，这事是哪一个跟哪个相对？前面我们念过，有40尺，齿白其眉，四牙白净。有这个3项关于牙齿的，啊，这一个音是过去时以微妙可疑之物而行事故，这个不是应该是言语，因为它跟牙齿有关系。啊，所说的是别人欢喜听的，啊，而心不实。啊，这个应该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法不实。以善巧方便，啊，讲故事的方法，幽默的方法，启发人心，啊，让人觉悟，应该属于这一类的，啊，用心帮助别人改过自新，而言语绝不伤人。这是智慧，这是学问，这是真正的善巧方便。如来清白美好发美，啊，这是眉间的相，啊，好像，此地有眼睫如牛王相，啊。与这个能相应，那这是过去时善自乎己身口心故，啊，那这就是我们这部经上讲的善乎三业啊，得的这个好像，啊，善乎身业、口业、意业、心身意业，啊，下面是广场舌相， 乃过去生中所言至诚户仇之过户口之过啊，广长舌相就是不妄语啊。所以佛经上有说三世不妄语，舌头可以能够填到鼻尖啊，佛的广长舌能够盖覆整个面孔啊，能够达到头发的边际，证明生生世世不妄语下面第21这个好像不容易看出来啊，这个因心是无量佛供养究竟，信心仁和，与众生愿，实得覆盖。这在我们自己修行过程当中与回向相应啊，无论是修福修慧都应该回向给一切众生，这才叫究竟啊。回向里头着重三种回向，回向菩提，回向世己，回向众生。啊，学佛，所愿所求的，不为自己。啊，为菩提，就是为觉悟。不愿意做一个迷惑颠倒的人，要做一个聪明明白人啊，这个就是佛菩萨啊。一切修为的功德都是为这个，不为别的啊，除这个之外为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啊。第三个回向舍己，舍己就是自信，回归自信，这才叫真的是圆满啊。心心仁，仁者爱人，和者和谐啊，这两个字东方人重视，孔子用人做代表，孔曰成人，孟曰去矣啊。西方人用和做代表，啊，他们文字里面和平这个意思很多啊，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族群啊，虽然有这个字没有落实 啊，如何让我们以善巧方便把这个和谐带起来，这个很重要啊。和谐带起来一定要知道由近及远，这个很重要啊。像稻盛和夫，他一生所行的啊，他能够成功就知道啊，人和从最近的地方做起啊，企业赚的利益，第一个受利益的是自己的员工，他想到什么？这个财富是员工共同创造成的啊，不是他一个人，所以员工是第一个的利益。第二个呢，回馈主顾啊，第三个是自己公司啊，他做成功了。这是很有道理的啊，一定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啊。如果反过来做的话呢，自己人一定不服气，那就是失败的因素啊。是如何凝固人心，巩固这个核心，无论是起家啊，或者是经营企业治国，都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下面这个讲梵音，梵音是念想28啊，这是过去时言语如火，与众人言互口皆思，无恙俗人闻其所语无不悦鼓啊。这是贤首过思望经还原观四德里头的第三，如何知之啊。待人接物一定要懂得啊，人与人之往来言语是关键啊，最重要的是言语，言语要如火，言语要如理，要如法啊，要小心谨慎啊。所以本经佛把口业在善护三业摆在第一，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啊。人犯过失，口业最容易，而且犯的最多啊。户口借此言语越少越好，把事理讲清楚讲明白，而不费词啊，这是人人都欢喜的啊。能够叫大众听到了都生欢喜心，这你成功了啊。下面是言 干青色啊，这是亡骨啊，就是过去生生世世常以慈眼看人，这一点重要。无论在什么时候，特别是在逆境、恶缘逆境，我们如果用慈眼看人，会远离很多灾害。那纵然恶人想害你，也不忍心下手。啊，谦虚、恭敬、慈悲，啊，这个都要从内心里头做出来。啊，真正啊爱别人。啊，为什么？这经上讲得很好。众生跟我是一体，我怎么能不爱他呢？怎么能不关怀他呢？他有困难，怎么可以不帮助呢？啊，跟我无亲无故，但是是一体。无亲无故是世间人所看的，佛不是这么看。啊，佛看一切众生比一家人还亲。啊，我们不学佛就成不了佛。成佛一定要学佛。第二十四说如来的眼。好像好啊，像这个峨眉月一样啊，如月初升啊，这是过去世无粗暴智心心和顺故啊，这个要养。没有粗暴，就心平气和啊。我们讲心浮气躁，这是现在年轻人通病啊。心浮气躁，障碍学习，特别是圣贤啊。圣贤知道没办法学，圣贤知道要从沉静当中得来。与老师关系不大，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学生真正沉静，老师差一点没问题，你学习的成就会超过老师，老师欢喜啊。啊，所以青出于蓝而生于蓝啊，这是老师最欢喜的。啊，唐宋官员所戴的帽子称为敬贤冠啊，古人做官的那帽子前面低后头高出一截，前面代表自己，后头代表后人，希望后人都高过我，社会才有进步，人民才有幸福啊。如果说是后人都不如我，那就悲哀了。方方面面呢，都希望后人超过我们这一代，这心地多厚道。啊，能够时时刻刻为 后人着想，这是圣人呐、啊！不仅为当代呀、啊，为来世啊，为千年万世着想，然后我们才中国，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圣人这些典籍，他们是为千年万世着想，他不是为世。我们现在人没想到啊！啊，反而对他们的留下来的是这些智慧啊，这些典籍轻视了。我们没有往后世着想，啊，所以周礼，我一直没念过这部书。方东梅先生叫我读，啊，我对这个没兴趣。啊，他告诉我，周公做的。周公是圣人，孔老夫子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啊，周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周朝的宪法，治国平天下的一部宝典。啊，方老师告诉我，周家如果后代都遵从这部书而不违背的话，现在还是周朝。啊，他讲在法典上来说，全世界这是最好的一部。好在哪里呢？字字句句是为天下人着想，没有为自己着想，大公无私啊！啊，所以他能够传至千年万世，道理在此地。他没有为自己想，为国家设想，为人民设想，为天下人设想。啊，这是周公啊！啊，唐太宗编这个群书治要，那些大臣都了不起啊，都是圣贤人呐、啊。啊，汇集群书，借取章句，啊，也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千年万世着想的，啊，所以他能够传世，啊，他能够让人欢喜学习。啊，现在缺乏的，两百年丢掉了，啊，造成眼前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不好，不好，大家都不喜欢。啊，如何能够恢复太平盛世？人人都希望。啊，这是民心呐，人人都喜欢安定，都喜欢和平。啊，生活苦一点无所谓。啊，安定和平幸福。啊，都在这里盼望着。啊，这些教训能帮助我们做到。那现在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老师。啊，典籍有了，找到了。啊，这两部之要宝典呢、啊。 一个是治国，一个是治学。治学是根，治国是本。啊，古圣先贤给我们留下这个，在佛法讲，这些人是佛菩萨转世来的，不是凡人。凡人做不到啊！应以宰官身而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这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呐、啊！啊，那么今天从哪做起？有人来问我，啊，我的答复很简单，群书之要，取自于65种古籍。如果现在这65种古籍都有最优秀的老师，来指导，来讲学，问题马上就行了。啊，这个里面是这56种古籍的精华了。所以，我现在就畅想，只要200个学生，什么学生呢？圣贤。这200个都是圣人，都是贤人。3个人一个小组，学一个。啊，这3个人学易经，那3个人学尚书，啊，那3个人去学礼记，啊，3个人专攻一样。再我想，3年之后，他们就成为汉学家了。就讲这一门，专讲这一门。10年之后，他们是大圣人，他们真的能把这个传统文化兴旺起来了。啊，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10年之后，这些老师展开传统的教学。把国学之要完全落实，国学之要就是四库全书，国学之要是把四库里头重要的东西都提出来了，也用这个方法专攻，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样10年20年之后啊，中国文化复兴了，啊，都要有人去干呐、啊！啊，昨天台湾来了一些朋友，10多个人，啊，来的目的是请我回去过年。啊，这次选举很好。我看到台湾人民已经觉悟了，很理智，不再感情用事了。啊，以前感情用事，啊，真正够得上啊，谈民主了。啊，民主里头要搞感情就完了，就乱了。啊，能有理性好，但是要教育。啊，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很重视。啊，我在台湾，啊，跟现在的当选的副总统，啊， 傅作义先生，啊，这是吴敦义先生，他来看过我，啊，我跟三个行政院长，前行政院长刘兆玄，啊，还有这个宋楚瑜，他们三个都来看我，啊，很难得，对于传统文化都很重视。啊，搞这个好啊，比做官好多了，是真有成就啊！啊，能够好好的办个学校，啊，办私塾，啊，跟这个一般学校教法不一样，啊，学生三个学生一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办法是我在40年前。跟星云法师谈的，啊，40年前，他办那个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做教务主任。他那时候有130多学生，啊，我跟他的研究，三个人一个小组，专攻一部经。啊，我告诉他，10年之后，佛光山至少可以出20个讲经的人才。都是世界一流的。他听了想想，哎，也很好，但是不像学校啊。我说学校出不了人才，不能走学校这方法。啊，我们这他坚持没办法，我就离开了，我就不教了，就我在那教了10个月就走了。啊，我说这样教法，将来学生要骂我们的，我们误人子弟呀。他们很年轻啊，我说他会长大了，他不会永远年轻啊。我们就这个地方产生了不同意见，啊，没办法，啊，他不能接受，我只好走路。啊，我不愿意干误人子弟的事情，啊，所以以后人家请我教佛学院不教了，啊，实在说，这韩馆长是听懂了，啊，我们真想办个小型的。佛学班，啊，能有20个学生，啊，都在筹备，差不多了，他过世了，这个事情就没办法再继续了，啊，所以统统是缘分呐，啊，真肯干了，他走了。没有这个福分，这是要大福德了，才能成就这个大事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做成功之后，你看你培养的时候，不管你培养个3个5个都不得了啊！啊，历史上都会留名啊！就那大福德。没有那么大的福德，做不了。啊，我们能看出来没这个福报，就找不到地方。啊，这个事情我跟李牧渊谈